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糖尿病肾病的一些临床症状。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叫尿毒症。我们说尿毒症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病，它是各种晚期的肾脏的病共有的一个临床的综合症，是进行性慢性肾衰竭的终末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啊，除了水和电解质的紊乱还有酸碱平衡外，由于代谢产物在体内大量的储留，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啊，五分钟我们全身的血液在我们的肾单位，在我们的肾里，两个肾，在我们肾里头都要进行一过滤一遍，好的东西弄吸收回来，然后毒素排出去。人家说这些功效没有了，而且给大家介绍过，肾脏的解毒功能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的，这样就造成了这有很多毒素。出不去造成了我们全身代谢的紊乱，表现在消化系统啊、心脏啊、肺啊、神经、肌肉、皮肤、血液等等，就引起全身中毒症状。医生在诊断这个尿毒症的时候，不但要结合血中的尿素氮和血肌酐的数字来衡量，更重要是根据它所出现的机体表现的中毒症状来判断。所以啊，在下诊断尿毒症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慎重的。而且呢，不单单是糖尿病肾病可以引起尿毒症，而且像肾盂肾炎也能发展为慢性肾功衰竭，还有一些这个比如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以后动脉硬化、肾小球硬化，然后肾萎缩，也可以变成这个糖尿病的也虽然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他这个特效药治疗，但是你在他的病因发展和各种阶段你要了解的话，进行注意进行预防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这个慢性肾功的发病率啊是比较高的，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啊，有过测定了73年到74年10年间尿毒症的死亡人数占内科的 13%，还有的医院呢，慢性肾功衰竭占内科住院病人的26%，所以它也是内科这个病死亡的原因占第一位的。因此呢，这个慢性肾衰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而且呢，它的年龄段也比较多，比如中年啊、青年啊，一直到了这个糖尿病的老年啊等等，所以就对于危害健康啊、给家庭带来不幸啊，还有影响的社会生产力啊，都非常非常的重。那我们在这方面，在肾功能衰竭方面，那没有特效的办法，那就要只要做好预防。预防为主是永远是这个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慢性这个肾功衰竭主要的表现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有很多人呢他已经有了慢性肾功的表现，但是因为比较年轻或者没有典型的症状，往往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有的是一个肾衰竭，有的是两个肾都衰竭了，很快呢生命就受到了威胁。所以我们了解他的这个早期情况和晚期情况以及他在临床上的表现啊，还是对我们在预防尿毒症的发生上，不管是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引起的，还是肾盂肾炎引起的，反正最后影响到了你肾脏的这种最严重的一个疾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晚了。还是应该早期呢，就是能控制多少控制多少，能减轻多少减轻多少，来维护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的肾脏啊，因为两个，所以它的代偿期非常高，就是它有一个也能完成我们全身的解毒的作用，所以它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肾功能不全的时候，尿毒症前期啊，常常表现是什么？就是疲乏无力，食欲减退，然后头晕头疼，夜尿多，还多尿，尿的比重也下降，有不同程度的贫血。你像这个吧，这个尿毒症前期这个症状嘛，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不起眼，特别是疲乏无力。其实尿毒症的疲乏无力啊，特别明显，天天都有气无力的，而且食欲不好，他的精神状态也都不好。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想到，如果是糖尿病病人，那你更得要想到是不是肾脏受到了损伤了。因为肾脏如果说损伤，它是全身中毒的症状， 到了最后。我们就来解释这个介绍一下它每个系统主要有哪些症状。你比如消化系统，那可以出现尿毒症性口炎、胃炎，还结肠炎，表现口腔糜烂呢，有这个尿味儿、氨的味儿，食欲不振呢，恶心啊、吐啊、腹泻呀、啊，因为这个氨是产生，氨是由于尿毒症产生的氨对于胃肠黏膜损伤的结果。所以口腔经常糜烂，而且有那个氨的味儿味道，非常不好闻的味道，食欲又不好，这些要注意。还心血管系统呢，到了这个肾脏有病的时候，晚期的时候，高血压的发生率啊是60%到100%，就是你有高血压，原来没有，后来又有一些其他的症状，一定要注意。然后血压升高的程度呢，主要是产生了水肿啊、尿储留，然后产生长期的贫血，也造成这个心脏的负担。还有就是呢，由于脂质代谢的紊乱，高脂血症、动脉硬化，然后冠状动脉硬化，也产生冠心病。所以尿毒症呢，还发生心包炎的几率在20%到40%。还有就是有一些呢有心包积液，它跟这个尿毒症啊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就是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是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啊，他这个口腔里呼出来有氨味儿，就跟那个肝脏病到最后肝硬化最后这个昏迷的时候那种味儿，平常人就说刺鼻的那个尿骚味儿，就是那个味儿，叫氨味儿。而且呢贫血和酸中毒，呼吸啊常常加重，而且那个肺部呢去照肺片呢，有一部分改善，有一部分表现。所以这个呢也特别注意，患者表现为剧烈的咳嗽和气喘。造血系统呢就是贫血和出血倾向，主要是由于患者的血肌酐和尿素氮的升高，他这种情况就越明显，因为这个肾的实质受损害了，就促成红细胞生成减少，还有血中尿的毒素缩短了红细胞的寿命，和各种出血迹象引起血液丢失，这三个方面都使着这个贫血发生，而且呢使这个毛细血管啊它的通透性增加，这样呢就容易出血。神经系统呢，中枢神经系统表现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啊、烦躁失眠，晚期的尿毒症啊就是尿毒症性脑病，昏迷啊、占语啊，或者是嗜睡，还有就是狂躁，一些精神症状。再有就是皮肤和黏膜，皮肤啊出现黑色素的沉着，血内的黑色素细胞啊较正常人要高10倍，皮肤上你看着可以有一层尿霜，跟那个柿子上头的那个霜大同小异啊，有一层霜。另外皮肤黏膜常常有瘀斑呢、化脓性感染呢，这都跟那个淡脂血症啊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就是水电解质紊乱，水代谢方面主要表现在浓缩的功能下降，每天的夜尿的量增多，而且比重呢比较低。另一方面呢，肾小球的滤过率啊小于每时尿量每分升是这个5毫升，尿量这时候就减少了，然后可以低血钠，长期的低盐以后就低血钠，长期用利尿剂，然后呕吐啊、腹泻造成钠的流失，低血钾症出现，食欲不振呀、钾量减少啊，还有就是腹疼啊，或者是吐，长期用利尿剂啊，又没有注意补钾，后期呢就少尿的时候钾排出减少，加上它有酸中毒，使细胞的钾大量的出现，就出现高血钾症。当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到30%以下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这个血磷升高以及血钙降低。像这些呢，就可以出现这个手足蓄逆，就抽筋儿。你看，就简单的这么一说，这些呢都是尿毒症啊，在临床上表现，有的是表现一个两个，有的是全都有，到最重的时候啊，就整个这个人呢就衰竭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尿毒症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知道糖尿病是尿毒症的第一个杀手啊，其次就是肾小管硬化高血压所引起的，再有就是肾小球肾炎第三位的，这个呢都是应该很好的注意，来帮助我们预防尿毒症。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第一步啊，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它对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以及疾病的症状的改善和消失，和促进健康和自愈能力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原因就是啊，它是一个。现代研究表明了十大类150多种，它的其中的灵芝酸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它有非常广泛非常强的药理作用。你比如它一个呢，可以阻止外周血管的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二让它下降，它的活性下降就能使周围血管 42% 的阻力下降，这样就能稳定血压。我们知道就去除了一个致病上的一个原因，帮助我们把它改善。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酸呢，它又能够抑制胆固醇二氧羊毛甾醇和羊毛甾醇的形成，而使得胆固醇下降，促进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呢的排除，和让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升高，来抗动脉硬化。在人细胞试验中就发现了灵芝酸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所以经常用这个，不管是你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心血管病，那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但是得长期的积累，灵芝这个东西就是越的用的时间越长，它表现出来对我们身体的双向调整和平衡的稳定都非常好。再有就是呢，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那么高分子水溶性灵芝多糖呢，它主要是非常好吸收，而它的药理作用又非常强非常广泛。你比如它能够促进我们血管的这个，它可以促使我们胰岛的 B 细胞的修复，而使着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和生物效应能够得到保证，而使着这个胰岛素抵抗以及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呢可以减少。再有就是呢，它能够促进骨髓生成多功能干细胞，而使周围一线的免疫战士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增加，免疫球蛋白人应打速度增加，又能使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来这个促进我们耐缺氧的能力的增加。灵芝酸 A 呢又可以使脂肪变成葡萄糖的速度降低。灵芝酸 A 和 B 可以使肠管接受葡萄糖的速度减低，而使血糖下降，而且能够促进外周葡萄糖的利用。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改善全身的微循环，然后使这个血糖呢维持在正常水平，而且使我们呢身体的这个清括能力增加，没用的东西呢排除的能力增加。另外呢，灵芝多糖抗自由基，再加上啊锗元素啊、硒元素啊、锌元素的作用，就能够使得我们的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胆酶这些清除自由基、抑制自由基的物质呢能够下降，而使得我们的细胞啊，甚至我们的核酸呢不受到侵害。特别是灵芝啊，可以双向调整免疫功能，这个功效也是非常强大的。双向调整的结果就使得抵御来犯之敌，抗感染。另外呢，使得我们这个组织器官的内稳定，再有就是使得细胞的突变，这三个功能得到非常好的发挥，这样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使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特别是糖尿病这一类的病人啊，灵芝有全方位的对我们进行很好的维护。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